照你这么说，你是不得已才站在利普修达特联合军那边了。 是，我是情非得已才跟他们同一阵线的，我根本没有加盟他们，而且因为跟林海姆侯爵的关系，当时不得不这么做。 那好吧，我不追究下去了，就恢复你宪兵总监的职务吧。 元帅的宽大，属下不晓得该怎么感谢才好。啊，对了，元帅，我还带了一点小东西要来报答元帅，不成敬意，请元帅笑纳。 小东西？ 是艾丽麦雅的一幅名画。 我对画一窍不通，你跟麦克林说一声，找家合适的美术馆收藏它吧。 是。 元帅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幅画是要送给元帅私人的。 欧本海姆伯爵，你身为宪兵总监，不过你好像并不懂得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了，你知罪吗？吉斯林少校。 是。 马上把欧本海姆少将给我抓起来，当作行贿现行犯处置。 是。 这真是莫名其妙，你不是也原谅了史莱德吗？ 史莱德这个人长于计谋，既沉着又冷静，我重新把他纳入麾下完全是看中他的诚实。不过你并没有什么优点值得我珍惜。马上带走。准将。 啊 啊什么？ 是。 这点事你打算怎么处置？ 今后我一定会加强查核灭业元帅的人。 我说的不是这些，你马上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，让大家引以为戒。至于宪兵总监的继任人选，我想适合的应该很多。 是，属下马上就去安排。不过到底哪一位呢？ 就让凯斯勒接任吧。 不过凯斯勒上将才刚刚接任首都防卫总司令，而且宪兵一向有独立的人事体制。 无所谓，我想凯斯勒这个人就算要他接任，他也会干得有声有色，更何况现在宪兵也需要加入一些心血了。你马上把这件事给我办好。 是。 掌握权力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四周全是一些不了解我的笨蛋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吉尔艾斯，进来。 元帅，打扰您了，我是二等书记官迪奥多·卢肯中尉，实在是很对不起，因为副官不在，刚刚临时接到情报，所以必须立刻向元帅报告。 不要紧，什么事？ 是，去年1月16号，负责伊谢伦方面军队的凯普上将，他麾下的艾恩道夫舰队在巡逻行动中遇上敌军，目前双方已经进入交战状态。 战况如何？ 战事先是告捷，不过因为敌军出现了10倍增援，不得已只好撤退。 哼，又是杨威里这个家伙。 莱因哈特自从失去吉克吉尔艾斯之后，求才若渴的态度表现得比以前更为积极，从曾经帮敌军打仗，后来向他投诚的法兰开始，还有又称为沉默指挥官的艾伦·艾森纳，其实就是莱因哈特等人少年时期的教官，甚至连赫姆·雷内肯普等人也都加入他的麾下，被拔擢为上将。 这支舰队虽然隶属我管辖，结果因为自作主张迎战敌人，却打了败仗，让元帅蒙羞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元帅表达歉意。 本来就没有百战百胜这回事，一次胜仗就足以弥补一次败仗，根本不需要道歉。 是。 吉克吉尔艾斯死后，莱因哈特麾下的指挥官里有两位号称帝国双臂，他们就是沃夫肯米达跟奥斯卡罗塔尔。一级上将米达今年才30岁，以攻击行动之迅速无人能出其右而被称为疾风之狼。米达出身于普通平民家庭，父亲是一位园艺师傅。 在这种自上而下结构完整的社会里，拥有一项手艺最好不过了。 不过米达的目标就某种意义来说确实是师傅没错，不过这种师傅跟父母期待中并不一样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 你回来了，你就是沃夫哥哥吧？你回来了，她是我一个远亲的女儿，叫做艾芬瑟琳，她打算在我们家住一阵子呢。以后叫我艾芬吧，沃夫哥哥。 哦， 这个就麻烦你了。好。 师培呢？ 他爸爸死在战场上，艾芬没有其他的亲人，所以我才要他过来住。你看这孩子的个性，既朴实又开朗，对不对？ 啊哈。 花，我想买花，什么花都可以。不，我说错了，我想要最漂亮的花，女孩子会喜欢的那种。哦，这种我全部都要。哦，不，给我一半就行了。这样一定没问题。 啊，沃夫哥哥， 艾芬，这束花是送给你的。 啊，这束花是送我的，谢谢你，沃夫哥哥。 艾芬瑟琳， 啊， 其实我想说。 哎呀，他搞什么鬼啊，拿出勇气来嘛，这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好极了。 要不要紧啊， 什么事啊？ 老婆，艾芬会不会变心啊？ 你胡说什么？我们儿子长得一表人才，条件又那么好。 之后六年，他们夫妇俩一直没有生孩子，不过米达却是典型爱老婆的男人。另一方面，一级上将罗塔尔今年31岁，以能守能攻、冷静过人和有韧性闻名，在智勇兼备这方面，有人说他甚至超过莱因哈特。罗塔尔跟他的好友米达正好相反，一向以对女性冷漠有名，通常是女性先向他表示好感，一旦发生肉体关系之后，他就一走了之。不过也只有他的知己米达知道他的这些事情。 你还活着吗？ 侥幸捡回一条命。 你干掉了几个？ 应该有十来个了吧。 猎物还很多呢，米达。 真可惜啊，要是有武器就好了。 嗯， 真可惜，让给你吧。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你看看我这副德行 怎么办，要不要投降？ 我正想说这不是我的本性，不过大概也没用了。 我们杀了他们太多人了。 艾芬，对不起。 想不到还能活着回来， 这句话该向差点做了寡妇的嫂子说。艾米达，你听我说，虽然你已经结了婚，不过女人这种动物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背叛男人的，你何必招惹？ 我看也不尽然吧，罗塔尔。 不都是这样，我母亲就是个例子。我说给你听，我父亲是个虚有其名的下层贵族，母亲却是伯爵家的女儿。我父亲一直到40多岁都还单身，事业有成之后，他开始想要成家立业了。结果人家介绍了伯爵家的三女儿给他，也就是我母亲。马尔巴赫家因为主人挥霍成性，出现经济上的危机，他们肯把女儿嫁给我爸爸，也是贪图他有钱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伯爵家的千金怎么可能下嫁年龄差20多岁的下层贵族嘛？这段婚姻当然是个悲剧。我母亲因为跟丈夫年龄相差很多，经常感到自卑，渐渐学会用物质来弥补这个自卑。不过年龄的差距终究是事实，最后这个年轻的妻子瞒着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。就在这个时候我出生了。我父母亲他们两个人的眼珠都是蓝色的，而我的两个眼珠居然不同颜色。我母亲一看到我，马上就联想到他那个黑眼珠的情人。就因为这样，我刚会张开眼睛的时候，我亲生母亲就想把我的右眼珠给挖出来。后来我母亲自杀死了。从此以后，终日酗酒的父亲只要一看到我就不断重复这一句话：你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我的童年是在父亲的诅咒中度过的。 喂，罗塔尔，照我说呢，啊， 昨天晚上喝多了点酒，说了些无聊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 你指的是什么？我一点都不记得。 你不记得最好，我不希望你记得。 从此之后，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情。 看样子帝国军双臂，你们的会议已经结束了吧？不晓得元帅回办公室去了没有？ 元帅他刚才办完了工，已经回到宰相府去了。如果你有急事找他，就快走吧。 既然这样，我先走一步。 这个整天蹲在科学技术局，只会钻研升迁之道的讨厌鬼，不晓得又有什么事情找元帅了。 难道又有什么伟大的发明吗？这个家伙担任科技总监已经6年了，说到他的成绩呢，就只有上次那个导向性杰夫粒子而已。 这个家伙真是令人恶心的要命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要攻下伊秀伦要塞，首先就得建立一座足以跟他抗衡的要塞，是吗？ 是的，元帅。 这个构想倒不错，不过要成功还得有一个条件才行。 什么条件？ 条件是在我们建设期间，同盟军那些人会乖乖地看着，不会妨碍我们，懂了吗？ 请等一等，元帅，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个条件。这话该怎么说呢？根据属下的构想，只要把原本就存在的秃鹰之城移到伊秀伦走廊就行了。 你再说清楚一点。 在要塞四周装上12架挖捕引擎， 作为移动要塞来对抗一线轮。 夏夫特这个家伙的话信得过吗？ 信他，我们得把他逼到非听话不可的地步。至于他是不是可靠，这不是问题。 自从罗格兰公爵掌握大权之后，运用公款就不像从前那么方便了。你是想利用这个弱点吗？ 他卖给我们的技术跟情报，根本就把他自己给绑死了。 一线轮要塞只要一沦陷，绝对兵力当然对帝国有利。到时让莱因哈特公爵在银河系建立统一国家，我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。 不过光是这样还不够 啊！ 这一次务必要把一线轮要塞给攻下来。 是，首长的意思。 没错，就算一时也好，一定要让杨威利远离一线轮。 是， 接下来就看指挥者能力如何了。 我现在发布命令，任命凯普担任指挥官，妙拉为副指挥官。根据科技总监拟定的计划，利用秃鹰之城攻下一线轮要塞。 是。 卡尔·凯普上将，今年正好36岁，为人光明磊落，豪气干云，就像花岗岩一样，是罗格兰麾下军人政治的代表人物。奈哈特·妙拉上将，今年27岁，在莱因哈特麾下年纪最轻，论经验和功勋比不上其他几位将领，不过却以攻势凌厉和防守时韧性特佳受到称道。 可是为什么挑上凯普上将跟你呢？我不是说非我去不可，不过这么大的战争，应该派2位1级上将去担任指挥官才对嘛。就你们两个，恐怕 这件事好像是参谋总长欧贝泰的主意。我想他这么做是不希望我们立功吧。 万一你我取代了吉尔艾斯成为帝国第二号人物，那他不就划不来了？ 所以他才会在几位上将之中挑选急于一雪前耻的凯普做总司令，然后又派年纪最轻的妙拉做他的副总司令。 哦，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听说元帅打算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把副官给换下来呢？ 你说要换掉费德贝？ 这个能算是调职吗？不过我确定他一定会给他一个明升暗降的衔缺的。 这也是元帅的一番好意。 这么说，那谁来接他的职位呢？ 我听说也许会是以前那位史莱德准将吧。 什么？ 是吗？ 这一招可真够大胆的。 欧贝泰居然会不吭气。 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参谋总长居然会答应这个安排。 连以前对布朗维克公爵忠心耿耿的史莱德，现在也开始效忠罗格兰公爵了。也许他们是为了这个政治目的吧。 说到参谋总长，你们听过这件事情吗？好像是去年吧，听说他在元帅府前面捡到了一只狗。 捡到狗？你是说欧贝泰啊？ 听说捡到一只年迈的达尔马新犬吧。这只老狗嘴巴刁得很，只肯吃煮烂的鸡肉。参谋总长三更半夜为了他去肉店买鸡肉的。 哼，我们这个参谋总长啊，只要是人都讨厌他，想不到却挺有狗缘的。大概是因为狗跟狗比较合得来吧。 哼， 这么说，西达，你并不赞成这次出兵。 我不懂，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穷兵黩武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也许经过去年的内乱，经济上已经恢复正常了，不过民心根本就还没有安定下来。我觉得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把力气放在整顿国内的情形上吗？ 不过这一次我会交代部署去做，我不会离开奥丁。 可是元帅， 西达，你要记住，我决定的事情没人阻止得了我。 比登费的确很厉害，如果跟他打的话，一开始他一定会占上风，不过最后的赢家还是我。 你别岔开话题，现在谈的是这次出兵。凭着战术上的新发现还有新发明的武器就想出兵，夏夫特这个家伙啊，他简直就是本末倒置。 不过决定出兵的人是罗格兰公爵本人呢。 就是因为这样才让人担心嘛，就算非灭掉同盟不可吧。这次出兵不但毫无意义，而且没用，随随便便出兵夸耀自己的武力，根本不是健全的国家。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喜欢发表高论呢。 这还用说吗？我现在跟以前比起来更是不吐不快呢。你自己还不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喜欢献丑，你又怎么说？ 说得对，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。 新无忧宫已经关闭一半，灯也好像熄了。 哼，就算是这样， 还不是几十个人伺候一个七岁孩子。不过永历小皇帝应该比篡位更合法。 元帅的意思是把皇帝怎么样吗？ 不怎么样，让他活着才有利用的价值。我说的不对吗，欧贝泰？ 目前情况下您说的完全正确。 你说目前的情况？在正反两方的意见中，莱因哈特依旧下令以秃鹰之城作为桥头堡进攻一线轮要塞。这个决定到底会带给民众什么样的影响呢？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。宇宙历798年，帝国历489年1月，银河又面临了动乱。 采取了夏福特的建议，决定把秃鹰之城移到前线去。此举推翻了旧有的方针，并且隐藏了假借帝国之手灭掉同盟的阴谋。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一条细弦， 银河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